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奥森国际英语的 CEO 李国栋 David 你好。 哎，大家好。 嗯，又到毕业季啊，我们最近聊的话题呢都跟毕业生找工作有关系啊。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呢，其实是很多毕业生所面临的一大困惑。 嗯， 包括家长也跟孩子们一起面临这样的困惑。 嗯， 就是我到底该怎么做。什么叫到底该怎么做呢？大学毕业生呢，在毕业的时候呢，通常会站在十字路口，是想我到底要毕业之后就马上找一份工作呢，还是说我继续求学，比如说上研究生，或者说出国留学，包括进单位也是，就算我毕业之后找了一份工作，那么我进什么样的单位，是国企好啊，是外企好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疑问随之而来。那面对这样的困惑，我们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现在呢，就是家长孩子们在毕业之后啊，遇到这些困难和问题互相商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算是我父母，他们也给不了太好的主意。那么孩子们自己呢，在找工作的时候呢，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这里我给大家呢，可以指几条路，大家参考一下。如果你的目标想实现呢，就是说这个稳定的收入，然后铁饭碗的话，那我觉得国企啊、政府机关呐、啊，对吧？企事业单位啊，找那些个相对稳定的，是完全可以考虑做一个主攻方向的。然而，我们反面上来说，你有可能会发现，其实没有真正稳定的单位，阿里巴巴，对吧？百度。这些公司，滴滴是不是稳定呢？谁说稳定还是不稳定，谁都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有的时候整个部门会被砍掉啊，然后你瞬间就变成失业的人了。所以过往的高收入和所谓的大公司的背书不代表着稳定，所以首先追求稳定呢，这是人生象限的第一条，也是家长们在小的时候就灌输的，说你去当司机吧，这倒稳定。那我觉得司机倒还真是挺稳定的，公交车司机、地铁司机，人家地铁只要还开，你就有工作。 嗯， 但万一地铁都无人了呢？前两天马路边都出现无人车了。我觉得呀，以不变应万变，不断的成长才是关键。所以对那些寻求稳定的人，我先要把这第一盆冷水先泼上去，别追求稳定，因为根本不存在这个词儿。 不是稳定不好，就是你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抱在他的身上，这样的话你把你自己也锁死了。 真是这样。嗯，而且现在政府机关本身呢，也在优化自己的人员结构，学历不高的要去学历高的，对吧？没有专业特长的要去有专业特长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政府机关的话，你也是需要有很高的本领的。连小学初中的老师都专业化了，取而代之的更是专业领域当中的一些个什么呀毕业生。那你教育专业去教舞蹈，对吧，人家舞蹈系的直接上了，那你说你以后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呢要在什么呀，自己的什么呀职业发展路线当中呢，一定用自己的长项，自己的什么呀特长去进行匹配。 这个现在专业不对口的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啊，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儿了啊。 对， 那说到找工作呀，现在也有很多学生呢可能有这样一种想法，那既然现在就业压力大，找不到好工作，那干脆呢毕业之后我先不工作，我继续上学，我读研。 这绝对是一个大群体啊，考研专升本都会成为很多同学向上不断提升自己的一种手段，我们其实是非常赞成的。这样的话呢，你其实是在不断成长自己。然而反面的问题是，你做的这件事情与你的人生职业发展的目标匹配吗？它跟你的目标有关系吗？我们说一个人要想成功，就要多做一些与自己目标匹配的事情。如果上研究生考博博士后的话跟他匹配，那就去做好了，我觉得那是真的是没有讨论余地的。但如果要是没有，而你是对职场的一种恐惧，对社会责任的一种逃避，然后家里又有点钱，对吧，你自己又是有点贪图安逸，然后加一些个虚荣心在背后作怪的话，那这种考研考博的意义我个人认为不大，还是应该早点进入社会去磨练磨练。 但是这样的一部分人其实所占的比例可真的不小。 对呀，所以未来他们将会成为拥有危机的一层。我曾经在一次大学的现场的演讲当中啊，那天现场全是硕士，研一的硕士，我就说诸位上了研究生以后感觉怎么样，是比以前更自信了，还是回答特别简单，更不自信了。因为他们对从业啊，他们对未来的就业形势充满了恐惧，他们觉得找工作首先他认为难啊，找到工作难的背后的原因是找到他期待的那种高收入，然后呢又付出的少的工作， 就什么都合适自己的哈， 是真的难。 嗯，有的时候啊做这样的决定还真的不一定是孩子们自己，有时候家长可能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一些。那既然找不到好工作不合你的心意，那干脆咱先不找了，去给你钱读书去吧。 对呀，对，所以我们呢，这个家长不明白，我们说家长强，少年强则国强，对吧？现在就是家长不够强，只是富有，那还是不够的。真正我觉得孩子能找到自己成功的人生之路，一定是高度的兴趣匹配和对这件事情的热爱，我觉得才能成就他。 所以早点放手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啊、 不是坏事。 这里面也跟家里面有多少钱也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对， 嗯， 如果我们在升学、就业、好生活这三个点上来说，我们说你在上学期间所做的选择题可能只有一个答案，但实际上进入职场和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商业领域当中的时候呢，是没有固定答案的，往往答案不止一个。所以不要带着上学的时候一切都是认为既定的啊，一定有固定的答案这种想法去，没有固定答案，它是多选啊、选一个都不行，你可能选好几个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所以曾经优秀的那些在学校的那些学子们进入社会，你必须要学会归零，否则你会过得前期很难受。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个在校的优等生进入社会的前一阶段往往都不太顺，因为他期待挺高的，可是社会给的其实没那么高。 就是说你进入了社会，进入了职场之后，你要忘记自己，忘记从前的那个自己， 嗯， 从零开始。 对， 不要老去和自己从前的那个特别优秀的自己去比。 对，而且呢你要把自己的一技之长在社会上重新演绎一遍，因为社会对一技之长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以前数学做题做得厉害，你进入社会没有人给你做题的机会，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呢要提炼自己的一技之长，扩充自己的知识面，跟人交流的时候呢，哎，能够让人觉得你这个人有价值啊。所以现在流行什么呢？流行就我们说社群的文化啊，就是说哎，你知识渊博，你可以建个社群搭人脉，让人家都愿意跟你聊。如果你要想在职场当中做得好的话，也应该成为一个什么呀，成为一个知识的领导者 啊，然后呢一个概念的引领者，所以就要多学习，天天学啊，不断的更新自己。这样的话呢，你再往前走的时候，不管你是走企业呀还是央企啊私企啊，都会有，我觉得有很多人脉来支持你。 嗯，好，说到选择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选择啊，这个其实所占的比重也是非常大的，就是毕业之后我是留在国内继续学习或者找工作，还是出国留学。有很多人出国留学真的不是为了去学，只是为了留。 没错，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曾经啊，二外是德语嘛，想去德国留学，东西都准备差不多了，最后呢纽约福坦大学的市场营销学博士 Larry King 来到了我家，到我家里住了几天的时间，我们一起交流，是他改变了我当时的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半个班的同学都是留德了啊，去德国学习，那一去就是好几年的时间，因为本硕连读嘛。然而呢 Larry King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啊，他这个来中国呢是来观光，同时也为了自己写书呢寻找素材。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你到底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梦想你告诉我是什么，然后你再告诉你去德国这件事情跟他有没有关系。后来回答很简单，是没关系的，虚荣心作怪。 嗯， 而福坦大学呢，他所从教的学校，他老婆在那儿呢也是这个教授，是个 administration 行政类的博士。而福坦大学大家知道是什么地儿吧，是川普的母校啊，所以我觉得那儿人确实挺有智慧的啊，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我也希望现在的这个刚入职场准备出国留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点，留学可能是一年半甚至三年甚至五年，但是这期间如果你在国外，国内形势变了，你的人脉又没搭建起来，那么你就有可能回来的时候还是从零开始，跟一个应届毕业生没有区别。 嗯，就是你在选择这条路的时候吧，我觉得你究竟是为什么去很重要，真的是去学的特别好，但有些就是学习不好，去那儿貌似镀一个金然后再回来，这种其实回来之后除非你富二代家里面很有钱不在乎，否则的话回来会很吃亏，而且会更吃力， 更吃力。 嗯， 留学也有一种好的可以去好的方式，比如说你工作了三年以后，然后在相关的行业啊都是一直处于领导岗位，且英语成绩很好，雅思能在七分以上，年龄没超过45岁，你可以申请英国的志奋领奖学金，英国政府每年还给你10000多英镑啊，那你活得也很舒服，到英国学个一年半，然后你必须回来，定期你还可以在使馆参加他们的活动啊，像这样的出国留学啊，全额奖学金呢，我觉得大家干了几年以后是可以尝试的。 嗯 啊，时间又不长啊。 对，总而言之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啊真的变数特别大，不管是你的人生啊，你的职场啊，是你的爱情家庭，都会有很大变数。 没错， 虽然我们需要制定目标，但是呢它可能随时会让你有猝不及防的事情发生，可能会改，所以你要不断的修正它。 对，所以我也很感谢当时 Larry King 教授给我的点拨，否则现在在我的生命当中曾经帮助过我的那几位贵人都是在那六年当中出现的。 嗯， 如果按照我当时的计算来说，我26岁啊我才能回国，26、27吧，基本上我觉得可能我的人脉基础就这么怎么样建立起来了，也可能就这么毁了。 一步之差哈、 啊、一步之差啊，没走就对了。 好吧，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路啊，希望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呢都是最适合自己的最正确的路啊。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这么一个事情啊，我们已经在十字路口最终选择了自己的方向，那么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呢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或者说找到了自己的工作，那么求职成功之后我们即将成为一名职场的新人，那么既然是新人就会出一些新的事故或者是故事。 嗯， 我听到一位也来我们这做职场节目的朋友呢跟我讲过啊，他说他的公司当中啊也有一些应届的大学毕业生，但是他最头疼的是什么呢，动不动就离职，动不动就 辞职。辞职的原因呢，很多都是因为比如说工资太低，事情太多，太辛苦，反而总而言之吧，就是这些问题都是他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不会想到的这些问题，就那些问题对于他来说在当时都不是困难，但是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似乎都成了困难。而且最让他头疼的是很多都是家长来帮忙的，就帮忙来辞职的，甚至是家长怂恿孩子，哦，太累了，那我们不干了。 这个让我们听着有点大家觉得可能奇怪吧，其实不奇怪。这个除了您刚才说这几种情况，我再补充两种。 嗯， 一个是呢，这个他没想明白其实啊，然后呢他内心充满了一种什么呀，一种永远有一个工作比这个工作强的一种想法，所以他内心对自己这份工作永远是不满足的，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存在这种普遍现象，说这世界我还没探索够呢，凭什么在你们这家公司待那么久呢，对不对？他内心那种异动和躁动就是他心智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其实在一家公司你不干超过三年啊，甚至五年的时间，真学不到什么东西。 年轻人好高骛远是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没错。 嗯。 另外呢，就是因为男女朋友关系啊，很多都是带着男女朋友一起来北京，其中一个朋友一旦出问题啊，我们上一个月就出现过两个这样的现象，两位女士然后跟男朋友之间吵架了，吵完架以后马上下面一件事就提出离职。啊，当然他们年纪也特别的小啊，这是刚毕业这一年的时间。那对于他来说的话呢，哎，这就能影响他，能影响他在职场中的决策啊。这种事情在各家公司也都有，所以我们在面试之初就会问出来说，你在北京有没有男女朋友，那么他会不会影响你未来的决策，如果他不在了你还会不会留下来。所以我们对这个应届毕业生来说呢，其实要把这些问题预设出来，要跟他们提前打预防针，首先让帮助他理性的思考你在做什么，这是份工作，肯定不是随便来随便走的，对企业啊对客户啊都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嗯，除了好高骛远之外呢，可能大多数应届毕业生或者职场新人干不下去呢，也是因为吃不了苦。我们认识一位大学校长，他也曾经感慨地跟我们讲过啊，说我们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呢，都要去这个五星级的饭店，但是呢，要求说，尽管你是学历很高的，但是去的第一个月必须去厨房洗碗，做入职锻炼。 嗯， 那立马好多人就不干了，甚至呢，有些进入宾馆管理专业的同学索性就表示，就他们学的是酒店管理，他就直接表示说，前台接待头一个月我可以考虑，但是比如说让我去什么客房清扫，让保洁进厨房洗碗免谈，就口气都很大的。 嗯， 结果最后统计了一下，全班就学这个专业的啊，只有一个同学说我可以接受在入职前几个月去客房打扫。 嗯， 其实这个校长也是挺无奈的。嗯， 对，那其实校长这种做法轮岗啊，以及去锻炼我们应届毕业生这种方式，我认为是真的很好的。其实他是为孩子们好。其实如果你从一线的客房你能了解到他的工作流程，他的环节和一些技术指标的话，对于以后你管理整个酒店都有好处。 对，就是说从底层做起。 对，好的公司都会考虑，就如果他关照你的话，他是真的要把你这一杯水变成一大桶水的过程。如果你只熟悉一个岗位，其实你没有什么控制力，人力资源不懂具体业务，你怎么进行绩效管理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岗位越做越窄啊，这足以证明什么呢？就是这些应届毕业生知识的匮乏和无知啊，他们看不清楚人家在做什么，是在帮他其实。 嗯，还有呢，就是很多应届毕业生不愿意从底层做起呢，不是说因为我做基层的工作工资少，工资这事儿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嗯， 更多的是什么？是面子问题。 嗯 啊，我怎么能干这样的工作呢？我怎么能去厨房洗碗呢？我一个大学毕业生，就是对于他们关心的是面子和工作的性价比的问题特别多。 什么时候把面子放下了，可能你个人的身份地位真的能提起来。我觉得其实他们还没有资格讨论面子其实。 嗯 啊，这也是在社会上历练的少，以及他们的情商还是不够高。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受不了批评，比如说你刚入职嘛，你难免有些事情做得不对，没有师傅带你或者有主管带你，你做得不好，人家批评你两句马上就受不了委屈了， 第二天就打辞职报告，甚至连说都不说就走了，这种情况也是挺常见的。 常见， 嗯 嗯，对。对于如果有人批评你，我建议大家这么看：批评你的人都是你人生的贵人，你能回想起来对你曾经最严格的主管，真的都是你这一辈子的贵人，可能是他能唯一让你记住一点事情的人吧。你如果错过了这样的人，我觉得很可惜。 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除了孩子本身的问题之外呢，有一部分也是家长的态度所决定的。因为现在都是一个嘛，这一批都是一个嘛，所以家里面都呵护备至，然后也很少受到什么挫折呀、委屈之类的，可以理解。但是有一些家长就直接参与到了孩子的这个工作去留的问题。我们有个嘉宾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啊，说有一次啊，他们那儿的一个毕业生辞职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有一天他们下班那个班车晚了十分钟，然后呢，他赶到候车点的时候呢，班车就走了。这孩子就不干了。然后就给自己爸妈打电话，爸妈呢就打着车就过来接孩子下班。 嗯， 就这么点小事儿，然后就跟孩子说，那这活儿咱们不干了，这个什么公司啊太没有爱心了，怎么能把员工给留在这儿呢，等等等等。就是家长其实参与的很多负面的东西太多了。 嗯，家长本身呢就不成熟啊，而且呢这家长素质在那摆着，肯定也不是什么成功人士。其实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说你拿自己特别当回事儿的时候，说明你自己真的是啥都不是。当你不拿自己当回事儿，别人拿你当回事儿，真的是你就很厉害了，德高望重了。人呐，要懂得去什么呀？自损而益他，损益损益嘛，对不对？那其实如果你去自损，别人不会损你，但你要是想想，公司在这个时候能给你安排什么？对吧，你有的时候我们想想能为公司做什么，而不是公司能为你做什么。现在本身在这个我们说今天的经济形势下，能把企业做起来稳稳当当的发展都很了不得了，对吧？多少企业可能会因为国家经济情况在战乱的地方，你还开什么企业呀？应该感谢感恩我们拥有的这一切，那你就不会因为这车的事跟人较劲了。 对呀、啊、所以说在我们的毕业生朋友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应该算是很幸运的了。 对， 那么当你拥有这一份幸运之后呢，切记好高骛远，而且要记住一句话，就是你肯吃苦才可以有出路。 对， 就像刚才戴维所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啊，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你得学会让别人拿你当回事儿，那才是成功的 事儿，是干出来的。 嗯， 对。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一会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城市早已沉睡在甜美的虚伪，展示就像刺眼的阳光，习惯伸手就我像火烧在大雨下，剩最后微弱的我、啊、看不见过往的新衣裳，是否太倔强？生活就像一场繁华里的流浪，多少欲望像汹涌的浪，吞噬多少多少欲望像汹涌的

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奥森国际英语的 CEO 李国栋 David 你好。 嗨，大家好。 最近呢，我们一直在毕业季的时候呢聊关于毕业生找工作的一些话题啊。其实除了找工作之外呢，现在还有一部分毕业生呢也会选择另外一条路，就是自主创业。自主创业好像听起来还蛮跟风的，是吧？ 是，很时尚，国家也在鼓励大家自主创业。 但是跟风归跟风，这里面呢有很多其实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对，是自主创业的这个应届毕业生啊，还有这个我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干了几年以后的越来越多啊，不管做什么，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很多事情需要关注的。 其实说到自主创业吧，真的是一件挺好的事，因为它是一种尝试嘛。 对， 因为毕竟在学生年代就能够有这样格局的人呢还是凤毛麟角。有人做了统计啊，在大学毕业生中呢应该只有1%的人，差不多也就这样的一个比例吧，愿意鼓足勇气追求自己想的人生，所以他们选择了自主创业。当然这个失败的啊也挺多的。但是最大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年轻，我们有时间，所以呢如果不创业的话这个时间就浪费了，这是他们的口号。 然而呢我们说真正在毕业生当中创业比较成功的，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对吧？那么他其实还没毕业就创业了啊。那么他们为什么成功？我们发现呢，这个应届毕业生或者说没毕业的人创业，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其实他的创业在他上学期间早就开始了，而不是毕业以后所谓的那找个项目创个业吧，不是那样的。他是在之前就在酝酿和积累。我们说你今天人生的现状就等于过去的积累，所以你过去有什么样的积累呢？我建议创业或准备创业的年轻人好好考虑考虑你之前的积累在哪里，你积累了什么，对吧？然后你积累的那些东西的优势是什么，然后你再考虑怎么创业。 这个是不是需要做一个自我评估呢？ 应该是这样的。 那怎么去做这个自我评估呢？ 自我评估其实是对内对外都要评估，有一个关于战略的一个工具就叫 SWOT 分析， SWOT， 然后你把这四个字母啊打开了， SWOT， S 代表的是什么呢？Strength 叫个人优势啊， W 是什么意思呢？是Weakness， 个人的劣势，就是你的优点和缺点。在创业问题上，你认为你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 O 呢代表的是 opportunity， business opportunity 就是商业机会，你的商业机会在哪里。 T 呢 threat， 来自内外部的 这所有一切全是内外部的啊，内外部的威胁，包括商机这个当中的政府政策层面的威胁，对吧？或者是竞争对手的威胁，都是要考虑进去的。 SWOT 分析呢，可以帮助你评判，客观的看待自己的情形，我到底是该做还是等一等，还是继续积累。如果你发现 SWOT 分析之后各方面都不太 OK 的话，真的等一等再积累啊。如果贸然启动的话，我们知道这企业的平均寿命基本上啊，初创企业平均寿命 2.9 年啊，要在中关村的话呢，可能有时候两天都顶不住啊。所以真的要是别拿时间和我们的金钱去开玩笑啊。 对，因为大学生啊，或者说年轻人自主创业呢，确实有他的优势，因为他有时间，他有勇气，他可以经得住失败。但是很多中年朋友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去自主创业，反而成功率会更高，因为他有很多的经验的积累。 对，他是有积累的，而且他可以用杠杆和我们之前说的复利的效应来帮助自己实现很多东西。 嗯，但是当我们评估之后发现我们的优势高于劣势的话，那没有关系，你可以去勇敢的尝试了啊。 对， 但如果打一平手呢？ 其实打一个平手就说明这件事也很纠结了。如果纠结的情况下，我们要想成功就不能纠结， 怕的就是纠结。 我们要开心的做事情，这件事如果还让你纠结还是不能做，因为我们说也看你的时间段，对吧？如果说我虽然纠结，我内心还充满了这件事情的渴望，我觉得做一做也无妨， 开心。 哎，对，因为人生需要经历。可是我们要清楚一点，真正意义上创业想成功啊，是你从打工者的位置，知道吧？哎，你都没经历过这个，然后呢直接往前跳到创业去。其实你中间跳了几个环节，你跳了什么呢？你跳了行业的积累、技术的储备和人脉的扩充， 对， 对吧？和对整个也就是国家政策的这种理解的过程。如果你这些在上学的时候没有，那你要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重新去理解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啊，就是你的这个风险就在于你的认知。创业没有风险，风险在于你的认知不达标，就是你没看到，你也没想到。即比如说最近说，哎呀，我业务特别的好，我团队也特别的棒，我们还有使命，我们有目标，我们有战略，那为什么你关门了呢？因为消防没达标对吧？所以你的认知跟不上的时候呢，可能就因为一点小事情就可以让你重新再来。 哎，说到自主创业啊，现在有很多人是这样一种状况啊，就是他这个热情是好的，我们可以为这个热情去点赞，但是他并不明白创业是一个怎么回事，都是为了创业而去创业啊，创业时髦，创业能够体现我的个人价值，创业能够代表我的冒险精神等等。但真正的他为了什么去创业，他甚至可能连自己的核心是什么都找不到就去创业了，这个真的是大错特错的。 是啊。 嗯，那如果你真的决定我去创业的话，那最起码我们要做哪些准备？我们要去想些什么呢？ 创业的人呢，肯定首先要想一个 OK 的盈利模式，梦想的核心是盈利模式。在这里如果你这个钱都不知道该怎么挣，我觉得企业如果不挣钱就是在耍流氓，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好啊，对你的团队也是不好的。所以你这个盈利模式的话呢，呼唤一款产品，对吧？那么一款好的产品要卖出去还呼唤一支团队，所以这里面就要有模式、产品和团队，以及一个非常棒的领导人，括号带着使命的领导人啊。那优秀的事业的话呢，做起来往往都是走长线，前期不太挣钱，后期爆发的这种事业。如果说你上来就特别挣钱的这种事业，当然也有，但是一定是容易被模仿的、被抄袭的。所以要么就顾长，要么顾短。但是总体上来说，事业做大做强的还都是走长线的，很少有做短，除非你们几个人决定一起合伙卖菜，对，卖干果，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短线的东西了。 嗯， 但真想做大仍然需要走长线的模式和系统。 如果真的没有做大的经验和资本的话，也可以尝试从做小开始，卖菜也可以、啊、 获得原始积累吗？ 对啊、嗯、但是即便是卖菜也不要忘了市场调研很重要。 对啊，所以当我们自己在这个初创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拥有了自己的核心产品 那你是很幸运的，这产品还很给力。但是我们说很多人是为产品所困，就是没有一个好项目，说白了。 对，就是他脑门一热说啊我们去创业吧，但是拿什么创业，从什么开始起步， 对， 想都没有想好。 对，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拥有一套系统，不一定非要自己独创，这个风险是非常可观的。这个风险不光是金钱的风险，它是一个长期的时间成本。如果说你这个方向弄错了，又没有通过市场反向的去了解的话，那我觉得这种创业不做也罢。 嗯， 比如说小米手机在启动之初，其实就将近10000个粉丝在社群当中不断的去怎么样呢，来加热这件事情，才有了今天的小米。最原始的当时那个融资的数据，以及它这个启动项目所给所有人做的信任背书。所以这我们说创业其实就是在什么呀，在经营人脉圈子，在经营人脉圈子的是数量和质量。你说光有数量，我觉得大概50多万，但都没有任何的财务数据，一分钱没掏过，哎，这个也挺成问题的，对不对？当然如果你真过了我说这个数，过20万其实打广告都是可以了啊，那进入另外一种模式了，对不 对？ 对， 产品卖不出去可以推广别人的产品的。 有个词叫试探嘛，其实创业也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尝试着，然后探着，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像我们节目的口号似的，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其实脚踏实地非常重要，尤其对于很多创业的朋友来说，当然拼爹的除外啊，拼爹的说爹有大把钱你去造去吧没关系，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普通人，还是需要承担很多很多的风险，创业本身就会和风险并行。 我们现在呢在创业过程当中呢要有一个明确的意识来规避风险，所以巴菲特成功是因为他把自己的这种风险边际控制得非常好。 所以他是巴菲特呢， 没错。但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也有这个意识。所以如果你要是创业说有风险的话，那我觉得首先应该还是应该进行风险的评估，最次这件事会达成什么结果， 说白了讲就是说我赔得起多少钱。 没错。还有一就是首先不能怕赔钱，因为怕赔钱的思想在经商当中往往都一定会赔钱。那也不能拼命想挣钱，因为拼命想挣钱的人呢一定挣不到钱。你一定要拼命想去如何为人家服务，提供超值的服务，真正用心的去爱上这份职业，自定有人会把钱的问题给你解决了。 嗯， 所以创业不等于急功近利，说快速挣钱，这个老天爷是公平的。 这个想法就不 对， 啊，对。 好多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他比说谁谁谁自主创业成功了，现在过着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成大富豪了。你不是啊， 因为你看不到人家背后承担的苦和那份压力。 对， 这个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 就特别像那句话嘛，就是享了多大福就得吃了多大苦。 对， 嗯， 所以我们说损益是相通的啊，一定是受苦吃亏了，而且这亏吃的还挺大的，损失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健康，与家人的团聚都会损失掉，才能赢得自己那点成功。 这就是付出。 对， 嗯， 所以当时呢，在北京有一个这个中央四采访的一个人，他是卖河豚的，河豚在当初啊，这个没有那么好的销量，但是呢，从那一年开始，河豚火了。合同活了以后的话，他就说，他说我现在一年的销量盯过去20年，这营业额窜上去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创业会给人带来暴富的机会，这是他最有魅力的地方。但他这个暴富带有我说的复利和杠杆效应。你想一想，复利和杠杆效应的前期肯定不是很漂亮的，在数字上。所以你要经得起长期的那种寂寞，就像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一样，那他一般都是讲究长效投资。你对金钱的渴望在创业当中起到了绝对的作用啊，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越着急你就越挣不到钱，你的心态非常的焦躁着急你也挣不到钱。 嗯， 什么人挣钱挣得快呢？我们说小时工，他就每小时可以获得这个收入， 立竿见影的哈， 对，立竿见影的。但你记住，金钱来的速度和质量其实成反比，也就是说你拿钱拿得越快，那质量越低，那钱来得快它去得快啊，不光去得快你还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嗯， 小时工通常手里钱都不富裕，尤其是外面做每天兼职的那种也不富裕，按小时计算的，按天计算，按周计算的，人家日子都不太好过。其实他们是越这么干越缺钱，而创业者就不一样了，创业者的心态是非常有耐心的， 他等得起耗得起。 对，所以一开始就掉钱眼里的人根本就不适合做创业， 真的不适合做创业。你特别着急的你千万别创业，一定是个有耐心的一个人才可以创业。 所以对于大学生朋友来说，如果你想创业的话啊，你要想清楚至少以下这么几个问题。首先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你想干什么、 嗯、 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还不能完全划等号。我想干的事儿，我现在没有能力，那这事儿先算了吧、 嗯、 还有就是说你愿意为你这个目标能够付出多少努力，这个付出的东西不光是金钱，包括你的时间精力，甚至你的爱情和家人 情感。 嗯，想清楚之后呢再做最终的决定。那么一旦决定了，好吧，我可以接受，我要去创业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好哪些事情呢？ 那么应该是，首先我觉得创业其实打造的就是一个字，人，俩字儿人脉，四个字儿人脉关系。那么人脉关系呢，其实就是我们说，比如说你的团队的内部关系气氛，以及什么外部的关系，就是你们跟客户的关系，以及你和政府公共部门之间的所有的这种关系，这些关系都直接影响着你的业务水平。真正要想做好，第一步一定要先在人脉上站稳脚跟啊。那么如果说一个企业出问题，大多也是从内部先出问题啊，你和你的核心合作伙伴的关系决定着下面的员工关系，就像夫妻关系决定什么呀，亲子关系是一个道理、 嗯、 啊，亲子关系又决定了孩子未来跟别人的关系。 有人脉关系的人一定会比没有人脉关系的人要成功的多。 没错，所以你的一技之长在这个人际关系面前有的时候是不太好使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什么呀，把人放在第一位。 对 啊， 先别想着挣钱啊，先把人脉关系建立起来，这是第一步。 没错。 那第二呢？ 第二是可以依据你当初的兴趣爱好以及现在你得到的机会来磨练自己的所谓的一技之长，也就是能力。如果说我们磨练一技之长是一种什么呀，个人能力的要求的话，那么刚才说的人际关系属于个人能量的磨砺。一个有能量又有能力的人具无敌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讲，这个是有能量的人管理着有能力的人啊，就我们说，但你这一技之长也不能玩大了啊，玩大了以后呢，你就变成了一个纯粹有能力的人，这往上走的空间就设了天花板。做一个纯技术型的人，其实的发展空间呢，我们说是有限的。一定要怎么样呢，让自己的能量也提升起来，就是你的情绪管理能力以及你的什么呀，人际交往能力。 综合的看， 哎，综合的看， 立体的看， 没错。当你两者都具备的时候，你就形成了个人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你有技术，人家喜欢你；同时，你这人又可爱，招人喜欢，人家愿意帮助你。你又懂得敬天爱人，对吧？对人对事都非常尊重，你能不成功吗？这样的人创业，他获得很多人的支持。所以，人脉呢，即财脉。你会发现，你公司和你个人整个的气象不一样。啊，你看有的人年纪轻轻老木横秋的啊，给人家感觉弯腰驼背，这个就不舒服。那你说这创业的情况，你会吸引到很多贵人到身边来助你吗？我觉得不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刚才说的这前两点合起来，变成自己的什么呀，既懂人又懂事儿的核心竞争力。 基本上做到这三点的话，创业就算是成功了第一步吧。 没错，最好的开始、 嗯、好，有一个好的开始呢，就能够有一个好的过程啊。我们也祝愿各位能够成功。David， 你从最早的小职员做起做到现在，你也算是自主创业吗？ 嗯，算。 嗯，你在当初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我基于什么原因，其实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并不是说自己说一定要创业，有的时候也是事儿赶事儿赶到那里了，然后呢团队成员就提出来说应该这么做啊，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因为当时所在的公司收入稳定而且很高，可是我刚才说了，稳定是相对的，安全性也安全感也是相对的，结果后来就出问题了啊，我所在的公司就在安全感上彻底没了啊。因为我们作为这批老师和管理者来说，我们的收入已经太高了，公司希望来调整一下。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企业啊，他会定期裁员，或者用洗牌的方式、输血的方式降低自己的劳动成本。这样的企业呢不算少数，其实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行业当中，每三年员工干到第三年的时候，这机构就要把人裁掉。因为他的工资啊按照绩效来进行计算是年年涨的，到了第四、第五年的时候他就有点不值了。那其实很可惜，但也没有办法。 因为它有成功的成熟的培训体系和招聘系统，我不怕进人啊，我进来人绝对是有量的。第二，我的培训系统保证了质，那我就开始不断的怎么样的收割一茬一茬的韭菜啊，人呢就变成韭菜了，熟了弄走，剩下的废弃掉，三年为一线。而这些人离开这些岗位以后到别的地方工作的话呢，其实也很不爽。 为什么？ 我觉得人要有可持续的发展，像在我们这家公司，我们把人看作是资产，不会说跟着我们的老师干到第三年，因为课酬太高我就把他砍掉，这种事我们不允许做。当然他也要自我更新，不断提升自己，在没有其他问题的情况下，我们主张一个人应该在一家公司要多做，要高质量的做，把杠杆和复利效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一旦企业没有胸怀，没有责任感，把员工当作，其实签的那不叫劳动合同，我觉得他们可能签的那个表面看是劳动合同，其实也就是劳务合同，他把这些人当劳工来看待了。其实这样的个人是很不幸的，而这样的企业呢也是缺少什么呀，我觉得我们企业道德的啊，应该给现在的从业人员提供可持续发展的长效的一个成长机制，不应该打短线。 那说到这儿呢，听完你讲自己的故事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不绕回来了。那比如说大学生毕业选择像你们这样的自主创业的公司怎么选？ 他 选错了又被开了怎么办呀？ 其实做任何事都是有风险的。对，像我们这样的创业的公司来说啊，当然我们是处于 0.9 到1的企业啊，就是企业马上将进入到后面的扩张期的前期准备阶段的过渡期的时候还算不错，就是你能快到山洞口了，你能看见天了，能看见光了。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跟买股票一样，其实应该买一只这样很快就能看到成长的企业，应该尽尽全力的，只要能进入就好，不管做什么跟自己的兴趣匹配就好。至于能不能被淘汰，或者有没有风险去失去这份工作，首先就不该这么想。如果我们去想，我们肯定会失去。所以就是我们那句话大家常说的，那叫怕什么来什么。与其知道怕什么来什么，不如你多想想你要什么，以后叫要什么来什么，或想什么来什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不管你进入就任何一个机构来说，你都会赢得好的发展。记住，保持正面积极的思想。 所以对在毕业季即将面临选择工作的大学生们来讲，不管你最终做出的选择是什么啊，一定要相信自己，要充实自己，而且呢要不断的调整自己，不用怕什么，因为未来总会来的，也没什么可怕的。那么对于即将作为职场新人的你们来说呢，请记住一句话，成为职场精英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持续积累而成的。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来自奥森英语的 CEO 李国栋。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健康专题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早就不信生命像什么事，浪漫的万无一失，以为还没长大的同时已经开始，每次都觉得是最后一次，习惯站告别位置，迷途中唯一的导航是对自己诚实。有时太任性，有时太着急，宁可傻傻看不清，有时可以把脚步放轻，在喧哗中淡换了风景，也换了身边伴侣，更珍惜短暂相遇，忘不了昨日的美丽，也得一路走下去。用一份倔强安抚了悔恨，尽管这样太单纯，其实算不上什么好人，也做不了庆幸总有几个同路的人，让孤独并不残忍，时间会为我开一扇门，爱在门外点灯。有